問你，我呢兩日咧就買咗個椰子油翻嚟啊，喺沙巴買椰子油咧，我佢寫明係冷壓噶啦，但係咧佢有少少好似固體咁樣，又唔係全部溶液咁樣嘅，啱唔啱㗎？ 正常啊，嗱。椰子油呢就喺一般喺大約係25度攝氏啦，咁即係而家香港係23度啦，咁差唔多啦，就係25度攝氏以上呢，佢就係溶咗嘅，就變成液體嘅，就都幾透明嘅。咁25度以下呢，佢就好似蠟燭啲蠟咁樣呢，瓊咗嘅，有少少白色嘅咁囉。咁而家呢個天氣就一半一半，差唔多個溶啦，睇下你間屋。 係啦，一半一半。 係啦，你間屋有幾暖囉，睇下囉。所以呢個係完全正常嘅。 咁我阿祥哥，我想再請問你，如果係啲椰子油咧，有啲人話茶嘅，有啲人話我嚟食嘅，咁如果依兩方面咁矜貴，取決於喺邊方面用好啲咧？ 其實都冇所謂嘅，茶落個身度咧就差唔多等於食咗噶啦，你個身體都會吸收嘅。咁我睇下你用咩效果啦。一般嚟講咧，就係越貴嗰啲咧就越食落肚啦。平少少嗰啲咧就越嚟茶啦，譬如茶頭髮啦、茶面啦。 我喺沙巴買嘅，你靚唔靚啊？ 都睇一隻隻嘅係嘛？每一個國家咧都有一啲即係高質素嘅，亦都有啲平啲嘅。唔知你買到邊隻啦？通常遊客買嗰啲可能就會靚啲啦。不過咧，我經驗啦，沙巴係咪馬來西亞先？東亞 係 咪 啊？係 咯， 就佢就600克一大樽嘅，就60蚊嗰度嘅幣。 嗱，我嘅經驗咧就係、是、最靚嘅咧，始終都係菲律賓、泰國嗰啲啊平啲。就泰國啊嚇，就係冇咁靚嘅。一般嚟講啊，就馬來西亞嗰啲就好難講，都我印象係唔及得菲律賓嗰啲靚咧。即係除非你買到一啲即係好高質素嘅啦，高檔嘅啦。頭先你講嗰個價錢就好平喎。 60蚊600克， 系咯系咯吓， 咁一餐又系食嘅，一茶羹就够噶啦，系嘛？ 唔使咁多添啊，吓食少少啊就得噶啦。不过咁，亦都睇下你平时吸收紧其他几多脂肪咯。嗱，你又食炒面，你又食蛋糕咁吓，你又食牛扒咁，嗰啲又好多脂肪噶喎。 系啊，我又想提醒你咧，呢个脂肪咧嘅热量咧，即系油咧，热量系好高噶。咁所以咧就系其实你话一餐食一茶羹咧，如果你平时你真系食一碟乾炒牛河嗰啲咧，咁啊真系唔好食咁多啦。 喂，你真系你食一个乾炒牛河就7斤嘅油噶， 所以咧就 系啦， 所以就系你要两者要计算埋一齐嘅。 嗱，所以咧其实咧食一茶羹咧，有排都未食啊，够食半碗炒面啦。 鬼好食呢个乾炒牛河啦， 就系咯，就系咯，即系咁咪系咯，系啊。 椰子油主要系抗氧化嘅，都系咪啊？ 椰子油就有好多唔同嘅用途咯。嗱，佢同其他嘅油最大嘅特色有两样嘢嘅。第一樣係佢係比較易消化嘅，其他啲油咪滯住嘅係嘛？但係咧佢係比較容易消化嘅，佢本身咧有好多嘅消化酶喺度。第二咧就係佢個殺菌啊嘅能力係好強嘅，消炎殺菌啊。我哋嘅身體炎症啊嗰啲咩痛啊嗰啲咧嚇，佢又幫到咯。咁啊仲有咧，佢就可以啊幫我哋導蟲啊。啊，即系我哋身体好多时都有啲虫仔喺度咧，咁啊导到啊，咁即系佢有好多呢啲好处咯。 好啊，唔该晒啊，长哥。 好，多谢林小姐， 好，唔该你哋吓，好，拜拜。